就剩寂寞也算解脱，也算解脱。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

叫我快一拍两拍很快很快最拍子在哪拍唱什么难耐快乐各自各来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你愉快不愉快 记了思念的负担

八百五一都不注意 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他带动战场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是就在心跳交响乐颂到全世界，又给心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心里理解，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掌声不安如意，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 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的音乐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掌声不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 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答。